王尊字子贡，涿郡高阳人也，少孤，归诸父，始牧羊泽中。尊窃学问，能史书，年十三，求为御小吏。数岁，己仕太守府，问诏书行事，尊无不对。太守齐之，除捕书左，蜀守主监狱。久之，尊昌病去，失仕郡文学官，至尚书论语，略通大义。复召蜀守主治狱，为郡蕨草使。数岁，以另举幽州刺史从事。而太守查尊廉，补辽西盐官长，朔尚书盐便宜事，侍下丞相御史。初元中，举直言，迁国令，转守怀里，兼行美阳令事。春正月，美阳女子告甲子不孝，曰：而常以我为妻，度吃我。尊闻之，遣吏收捕验问，辞服。尊曰：吕无弃母之法，圣人所不忍书，此经所谓造狱者也。尊于是出作庭上，取不孝子玄哲卓术，使季历五人张公射杀之，利民惊骇。后上行幸庸过国，尊公仗如法而办，以高帝擢为安定太守。道官出教告属县曰：令长成卫奉法守城，为民父母，一强扶弱，宣恩广泽，甚劳苦矣。太守以今日致府，愿诸君卿勉励正身以率下，故行贪鄙，能变更者与为治，明慎所执，吾以身试法。又出教敕院公曹，各自砥砺，助太守为治，其不中用，促自退避，无久防闲。夫与何不修，则不可以至千里，聂内不理，无以整外。府城悉属吏性能，分别白之，贤为上，无以复。古人百万，不足与济世。昔孔子至鲁，七日诛少正卯，今太守逝世已一月矣。吾官怨张府怀虎狼之心，贪污不轨，一郡之前进入府家，然士卒已葬矣。今江府宋玉执府使一阁下，从太守受其事，常戒之戒之，相随入狱矣。府系狱数日死，尽得其狡猾不道，百万奸赃，威震郡中，盗贼分散入旁郡界，豪强多诛伤扶孤者，作残贼免。起家复为护羌将军，转校尉，护送军粮委书，而羌人反，决转道，兵数万为尊。尊以千余计奔突羌贼，攻魏列上，作擅离部署，会赦免归家。涿郡太守徐明见尊不宜久在闾巷，上以尊为梅令，迁益州刺史。先是 琅琊王杨为益州刺史，行部至邛崃九折坂，叹曰：“奉先人遗体，奈何硕成此险。”后以病去，即尊为刺史，至其坂，问吏曰：“此非王杨所谓道也。”吏对曰：“是。”尊斥其谕曰：“屈之。”王杨为孝子，王尊为忠臣。尊居部二岁，怀来教外，蛮夷归附其威信。博士郑宽中使行风俗，举奏尊志状，迁为东平相。是时，东平王以至亲骄奢不奉法度，传香连坐，即尊逝世，奉玺书至庭中。王未及出受诏，尊持玺书归舍，时已乃还。至诏后，夜见王，太傅在前说相属之诗。尊曰：“吾持布谷过雷门。”王怒，起入后宫。尊亦直趋出旧舍。先是王朔私出入，驱驰国中，与后姬家交通。尊道官，诏敕旧长。大王当从官署，名何鸾乃出。自今有令驾小车，叩头正之，言相教不得。后尊朝王，王父言请登堂。尊谓王曰：“尊来为相，人皆吊尊也。以尊不容朝廷，故见使相王耳。天下皆言王勇，故但富贵安能勇？如尊乃勇耳。”王变色视尊，意欲格杀之，即号谓尊曰：“愿观相君佩刀。”尊举业，故谓庞侍郎，前引佩刀侍王。王欲诬相，拔刀向王爷。王情得，又雅文尊高明，大为尊屈，浊酒俱食，相对极欢。太后张使奏尊，为相惧慢不臣，王血气未定，不能忍，于常恐母子俱死，今妾不得使王复见尊。陛下不留意，妾愿先自杀，不忍见王之失意也。尊静坐，免为庶人。大将军王凤奏请尊补军中司马，擢为司隶校尉。初，中书业者令实显贵姓，专权为奸邪。丞相匡衡、御史大夫张谭皆阿附魏世显，不敢言。久之，元帝崩，成帝初即位，显喜为中太仆，不复典权。衡谭乃奏显旧恶，请免显等。尊于是合奏。丞相衡、御史大夫谭为三公，典五常九德，以总方略，依统类广教化，每风俗为职。指中书业者令贤等专权善事，大作威服，纵自不治，无所畏忌，为海内患害，不以时白奏刑罚，而阿谀屈从，复下往上，怀邪迷国， 无大臣辅政之意，皆不到。在赦令前，赦后，横弹举奏显，不自陈不忠之罪，而反扬助先帝任用倾覆之徒，妄言百官畏之，甚于主上，卑君尊臣，非所宜称，使大臣体。有正月行幸趋台，临享罢位事，恒与中二千担、大红炉赏等会坐殿门下，恒南向，赏等西向，恒更为赏部东向席，起立言赏坐，私语如实请。恒之行临，百官共职，万众汇聚，而设不定之席，使下坐上，相必为小会于宫门之下，动不重礼，乱朝廷爵制之位。恒又使官大奴入殿中，问行起居，还言漏上十四刻行临道，恒安坐，不变色改容，无触涕肃静之心，骄慢不谨，皆不敬，有诏勿至。于是恒惭惧，免官谢罪，上丞相侯印绶。天子以新即位，重伤大臣，乃下御史丞问状，合奏尊望抵期诽谤涉前事，委立奏大臣无正法，事成小过，以屠污宰相，摧辱公卿，轻薄国家，奉使不敬，有诏左迁尊为高陵令，数月以病免。会南山群盗彭宗等数百人，为利民害，百故弘农太守傅刚为校尉，将计设事千人主捕，遂于不能擒。获税大将军奉贼数百人在谷下，发军击之不能得，难以事四夷，独选贤京兆尹乃可。于是奉建尊征为建大夫，守京府都尉，行京兆尹事。旬月间，盗贼轻，迁光禄大夫，守京兆尹，后为真，凡三岁。作御史者无礼，私立遣贾左放奉诏书，白尊发力补人，放未尊，诏书所补一密。尊曰：“治所公正，京兆善漏泄人事。”放曰：“所补宜今发力。”尊又曰：“诏书无京兆文，不当发力。”及长安系者三月间千人以上。尊出行县，男子郭次自言尊，许仲家十余人共杀次兄赏，功归赦，力不敢补。尊行县还，上奏曰：“强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宽大之正行，和平之气通。”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，外围大言拒慢善上，威信日废，不宜备位九卿。尊作免，利民多称惜之。胡三老、公圣兴等上书送尊至京兆功效日柱，亡者南山盗贼祖山横行，票劫良民，杀奉法吏，道路不通， 城门置以警戒，步兵校尉使主捕，曝师路众旷日繁费，不能擒制。二卿坐处，群盗进墙，戾气伤举，流闻四方，为国家忧。当此之时，有能不斩不爱金爵重赏。关内侯宽中使问所征故司隶校尉王尊捕群盗方略，拜为谏大夫，守京府都尉，行京兆尹事，尊尽节劳心，夙夜思职，悲体下士，立奔北之力，其举伤之气，二旬之间大党震坏，渠帅校守，贼乱捐除，民反农业，抚寻贫弱，除云豪强。长安素豪大华，东市贾万，城西举张，简张进，九赵放，杜陵杨张等，皆通协结党，挟养奸鬼，上干王法，下乱吏治，并兼义使，亲于小民，为百姓豺狼。耿数二千担，二十年莫能勤讨，尊以正法案诛，皆服其孤，奸邪消逝，利民悦服。尊拨具整乱，诸暴尽邪，解前所稀有，名将所不及，虽败为真，未有书爵褒赏加于尊身。今御史大夫奏尊伤害阴阳，为国家忧，吾承用诏书之意，敬言拥为相公滔天。缘其所以，出御史丞杨府，故为尊书左，素行阴贼，恶口不信，好以刀笔陷人于法。府常罪过尊大奴厉家，厉家左搏其颊，兄子弘拔刀欲警之，府已故深怨极毒，欲伤害尊，以府内怀怨恨，外依公事，见化为此意。复制奏文，浸润家屋，以复私怨。西白起为秦将，东破韩魏，南拔郢都。英侯赠之，赐死杜游。吴起魏魏守西河，而秦韩不敢犯。谗人谏焉，赤烛奔楚。秦听晋润以诛良将，为信谗言以诛贤首，此皆偏听不聪，失人之患也。臣等切痛伤尊，修身节己，砥砺守功，刺激不但将相，诛恶不必豪强，诛不治之贼，解国家之忧。公助直修，威信不废，成国家爪牙之力，折冲之臣。今一旦无辜置于仇人之手，伤于底妻之文，上不得以公除罪，下不得蒙极目之德，独掩怨仇之偏奏，匹公公之大恶，无所沉怨宿罪。尊以京师废乱，群盗并兴，选贤征用，起家为卿，贼乱既除，豪华服孤，即以宁巧废处，一尊之身，三机之间，诈贤诈宁，岂不甚哉？孔子曰：爱之欲其生， 物之欲其死，是祸也。浸润之赠不行焉，可谓明矣。远下公卿大夫、博士一郎，定尊素性，夫人臣而伤害阴阳，思诛之罪也。敬言庸为，放疾之行也。审如御史章，尊乃当服鹳雀之珠，放于无人之域，不得苟免。即任举尊者，当获选举之孤，不可惮矣。即不如章，试闻身敌以素无罪，亦已有诸，以成谗贼之口，绝诈欺之路，为明主参详，是白黑分别。书奏天子复以尊为徐州刺史，迁东郡太守。久之，河水盛溢，泛尽户子金堤，老弱奔走，恐水大绝为害。尊公率吏民，头陈白马，似水神河伯。尊亲执龟壁，使屋侧柱，请以身填金堤。因止宿，庐居堤上，吏民数千万人争叩头就止尊，尊终不肯去。即水盛堤坏，吏民皆奔走，唯一主簿弃在尊旁，立不动。而水波烧却回还，吏民加壮尊之勇节，白马三老、朱英等奏其状，下有思考，皆如言。于是制诏御史，东郡河水盛涨，毁坏金堤，未绝三尺，百姓惶恐奔走。太守身当水冲，赴咫尺之难，不必危殆，以安众心。吏民复还旧作，水不为灾，朕甚加之。至尊中二千担，加赐黄金二十斤。数岁卒官，吏民祭之。尊子伯亦为京兆尹，作软弱不升任，免。